春成山要动手，恁娘把你留成是一定要把命里求，想把你变成妖天书，何处后悔死不休，两条大路由你走。虽思想一想，该去该留， 种的是谷子，那块种的是倭瓜， 这一块我知道是玉米，不用说那一块是蓖麻， 它不是蓖麻是棉花。是金戒是芝麻，希望你到咱家知道啥咱说啥，别光说了外行话，街坊邻居听见了不笑出眼泪，小脚丫小脚丫子哈 有些学生啊，你算是摸不懂他的脾气，你要

这有话慢慢说。 我这嘴比我，我这跟你叫我说。 别着急，吃饱饭再说。 我不是给你要饭来了啊！ 你看看，那是街上来，先住下，有话明天再说。 住下住下，把烂吃了我了。 那好，那恁娘俩先说着吧。 英欢，你说你回去不回去？ 不回去。 哦，我小英欢，我好不容易把你拿成这么大，你就舍得离开我了啊！ 走，你好了好了，你都说出来去吧。

我说城里有些学生你摸不透他的脾气吧，你就是摸不透他的脾气。瞧这大家啊， 墙上挂不能去井子里的烧饼，不能出去，他人在农村心在城市，他眼里他眼里就没有看上山区，远走远留由他去，对他也不要太客气，光客气也能解决问题。那朋友不要不能拉你杨柳树不去，可是长不停，你不能光说好不说他坏，有意见也不用天好地好，不批评他不能改变主意。我说他身子，现在的年轻人呐、啊，他没吃过90回的苦，一生下来就掉到这煤汤罐里了。嘿嘿，就这他还嫌不甜呢。这不，刚才老太清还说叫我来团结团结人家了。哎，一会儿他回来了啊，要悄悄给叫我一声啊。我走了，哎，走了。 我亲生啊，我对